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20:0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Hello， 各位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一个不一样的你自己，发掘年轻人的情感状态。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樊雪，好久不见。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以及我们主持人的风采的话，也欢迎大家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当然您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伙伴花椒点进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然后也可以刷波小礼物之类的。 我们期待的小礼物啊， 没错， 樊雪虽然好久不来，但是礼物这个事儿没有忘， 每次都要跟大家提一提。 对，当然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兆赫和 AM927 千赫来同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刚刚应该大家都可视化的朋友应该看到了，我跟樊雪今天又举了这个超大的牌子， 这个比脸大五倍呢。 比我也就大三倍，又说自己脸大啊！我们这个是最近我们一直在盘点我们今年的虎有国民校花的一些优秀的选手，各位校花们是来到我们博虎点秋香的平台上， 每期都来一个漂亮的小姐姐。 对，你是不是很有压力？ 哎，那可不，就坐这儿就 都瘫了。 对，就明显比平时底气不足。 是你需要底气足一点。 这不，我一直都说自己是咱们台什么颜值扛把子吗？ 对，我跟你说，樊雪，你其实有一个优势。真的，你胖啊！ 好，行，体重哈，体重担当， 体重担当，好好好，今天也先不损你了，我们赶紧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国民的校花，我们的一丹，欢迎一丹，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丹，我的虎友 ID 是丹米洛伊下划线朱一丹，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我是一名节目主持人。在除了主持汽车节目、美食节目之外，我还喜欢射箭、攀岩等等这样具有挑战性的运动，户外运动，希望大家喜欢我，谢谢。 哎，我两个问题，一，你的虎友 ID 太长了，根本没听清楚，你要不再说一遍？ 我的虎友 ID 是 Demi D E M I 洛伊，三点水的洛，洛神的洛，伊人的伊，然后下划线朱一丹，朱一丹就是我的名字。 我的天哪，我觉得这个一旦这么一说的话，就感觉像面对一群小学生一样的感觉了啊。好，刚刚是问了这个虎友的 ID，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看，我不知道大家看到一丹的第一印象，反正我觉得比较文静，笑起来甜甜的感觉。 没错， 是不是？ 就是他眼睛是那种月牙状的，让人觉得特别有亲和力。 对，甜甜的感觉哈。 对。 但是他的爱好，大家刚才听到 了。我刚才也是虎躯一震。 真的，你这次是承认对了，虎躯一震啊！ 是不是就完全想不到？ 攀岩。 对。对， 还有什么来着？ 射箭， 射箭。 就看到一丹的第一印象，会觉得是那种什么看看书、养养花、种种草的那种 画会画， 对，文静女孩。但是没想到、 但其实没想到这么的爷们儿。 那个吧。 那你平时生活中，你刚才也说了自己是一个节目主持人，是我们的同行。那你做的节目类型是什么呢？不会也是情感类的吧？ 不对，我做的节目类型一般就是，比如说探店，像吃喝玩乐，这一点其实也跟我自己的性格比较搭。 刚才他也介绍了说有这个汽车节目，还有一个特别了不得的节目就是航天新闻。 对， 就这个呢，就关于太多的机密咱们就不过多的介绍了。咱们还主要是聊聊 最主要的是 我们俩都关心的这个美食。 对， 你跟美食节目是如何结缘的？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机缘巧合的情况去录了这个美食节目，但它不仅仅是美食，它还有比如说探店，会探一些我们上周探的一个店是勺子爱好者和一个清代弓箭传承人。当然清代弓箭这个说起来我就特别的开心，因为刚好是我喜欢的， 正好到你的地盘了。 对，没错。然后我也刚好第一次尝试了一个没有瞄准器的弓箭。 没有瞄准器，那这怎么能弄准呢？这个 嗖的一下， 就凭直觉了。 对，凭直觉，凭你的臂力。 运气吗？ 凭运气。你这个说的更 所以我的前面不能站人。 但是想到就是比如说之前是做这个航天科技航天新闻，然后刚才又说到这个车评，就怎么我们又说到这个吃喝玩乐和美食，在这些节目的切换是怎么能够运用自如，改变自己的状态也好，或者是改变自己的这种 挺难的， 就是、 我觉得。 对， 不同的转换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思维，是不是？ 对， 其实转换久了，我自己都感觉自己有些精分， 有些不正常的神经。 就比如说一单了，就比如说我上午有说到这个时政新闻，然后今天要跟大家，然后下午就要跟大家，看戏，你要交友情感，我自己都觉得好像 我到底是谁呀、 我到底是个怎样性格的 人？我在哪儿？ 我是谁？一脸懵。 那你觉得几个节目，我觉得反差还是比较大的。你看看一个吃。一个是行，还有一个航天新闻，那就更遥远了，离我们啊普通人的生活比较遥远。那你觉得哪个节目跟哪个节目之间的衔接，你觉得是最精分的，最觉得有点头脑风暴的呢？ 其实汽车节目和美食节目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类型，虽然都与人的生活相关，但是汽车你们就是比如说男性会对汽车比较感兴趣，像我做汽车节目的时候，其实对汽车的很多专业术语其实并不懂。 可能也是需要就是自己就是去积累，去不断的问，才能特别的了解。 对，其实像我刚开始在节目实习的时候，做汽车主持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连车都不太熟悉，我第一次上手的车还是一辆手动挡。然后我们的摄像师呢就手把手教了我一次之后，我就要开始录制了，然后就要开始上手了。那个时候呢，我还分不清楚手刹呀、离合呀、油门呀这些的，然后我就 那挺危险的。 对，没错。然后我就把离合跟油门同时踩，我说怎么这么慢，怎么出不去呢？越慢我就越踩。结果我们摄像等我录完了之后，他说你知道吗？这得亏我们开的是一个手动挡，如果我们开的是一个自动挡的车型，我们就直接窜出去了。现在想想还是后怕。 这也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嘛。 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是下功夫了？ 对， 胆儿大也挺重要的。 没错， 玩命了。 对呀、但是咱们在这儿稍微的提醒一下各位，像这方面不要学一单，这是为了节目效果才做的事情啊。 对， 就是各位小朋友千万不要学习这些事情啊，不要随意尝试一些比较危险的事情、啊、 那尝试过这么多主持类型，你觉得最适合自己的是哪种？ 其实以我自己最内心的性格而言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玩，像刚才我说的喜欢射箭啊、攀岩这些的，就像我去探店。探店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勺子的那个收藏者，他收藏的每一把勺子都是从来自全国各地的地方收藏过来。其实我觉得他收藏的不仅仅是一个勺子，而是每一个故事。对于这些故事呢，我去探寻的过程中，我就会了解到很多国家的一些风俗啊，一些这些对我而言的话，包括我出国玩或者什么是比较感兴趣的方面。 那这样我们平时都让这个嘉宾自己说他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那今天我跟同伴来猜一猜，通过我的嘉宾来说的。我先说几个啊。文科生是吗？ 对， 是。然后爱旅行， 对， 嗯， 你这都太浅显了。 对， 腾哥来说几个深的。 我觉得他刚才我听到他说旅行哈、啊，他爱玩、嗯、同时他说了玩的过程中他会发现一些细节，发现一些文化，发现一些背后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说，算是就是比较有头脑、比较有思想的姑娘 啊，有冒险精神、啊，但是又很细致的一个人， 是啊， 爱思考的一个人。 嗯，所以咱们觉得就是作为同行的话，也是有必要互相切磋交流一下，互相学习一下，是不是、嗯？ 今天的压力是双重，一是颜值，二是这个行业上的，就自己做。不住了。 来，樊雪，除了美食节目之外，你还能做什么？啊，除了情感和美食节目之外，你还能做什么？ 嗯，樊雪能带大家唱个歌，跳个舞。 你确定吗？ 也只有这样了。 嗯，是。好，我们刚刚第一趴是聊了这个我们的主持类型，确实是我们三个人的共同话题。 对， 而且确实发现我们三个都是在不同的节目类型，突然一听到彼此来介绍自己的节目类型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好奇。 没错， 也非常就是发现更多的是我们一丹身上的一些不一样的性格，确实觉得这是一个很多面性的。 这刚才一丹给自己说嘛，精分合一， 对，精神分裂在今天第一次那么淋漓尽致的在节目中展现了。别人的展现是什么？性格一会儿啊，一会儿欢快，一会儿稍微的沉闷一点，他是什么？他是节目类型，反差太大了、啊。 主持风格 是、嗯，可能今天上午，哎呀，还在正儿八经的播报着这个新闻，到下午的时候，哎呀，各位朋友们，我们来到了， 对，昨天我们吃个什么什么， 嗯，是不是有的时候就是一起床的时候也会发现，哎，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到底在干什么？有这种 感觉，经常一起来的时候就不知道，就好像梦游的感觉。 我今天该是什么样子？ 对， 我今天该塑造成什么样的感觉？大家会喜欢我？是，刚才我们聊了几个方面，但其实呢，我觉得有一个方面，刚才可能是很多男性朋友们，很多的这个朋友们特别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车的、嗯、汽车类的这个广告。 嗯， 其实你刚才也说了，说从一开始的小白到后来的逐渐了解，嗯、也能给大家介绍解读。那你觉得在做这档节目的过程中，难度在哪里？你就是逐渐适应的这个过程。突破了哪些的难度呢？ 其实我觉得做汽车节目，像男性的主持特别多，比如像陈震啊、胖哥啊之类，他们有很多很多非常优秀的车评人。 嗯、 但是在女性的车评人上面，比较有名的也就是初小敏。 嗯、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我个人而言，它的挑战性也是非常大的。 没错。 像在刚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像前麦弗逊后多连杆式独立悬挂这种，我连念都念不顺，就是更不说它是什么，我就根本就不清楚。 嗯、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通过死记硬背啊，或者是通过去了解来解读。但是以我自己的性格呢，我又不希望、嗯、我希望把节目做精做好，然后也希望给观众一个好的交代、 嗯、 所以我就会在后期的时候，我就选择在节目录制之前呢，我就会自己去试品去上车感受试驾一段时间、 哎、 去体验一下自己的真实的感受、 嗯、 然后再加上通过网上的搜索对这辆车有一个更加专业性的了解。 嗯， 因为我觉得做节目需要就是以人为本、 哎、 然后这也是我觉得作为女性的主持，我希望加入我自己的风格，比如说去形容一个二手车呀，我可能会通过望闻问切这样子来去形容、 哎、 这样大家也好记。 望闻问切、 嗯、这难道不是中医的一套这个看病的一套程序吗、 哎、 可能我又不小心串台了吧 又串台了哈。 这跟咱们就是这个、嗯、 但是这个他刚才说了一点我觉得特别有感触、嗯、就是说他说这个、嗯、他说他就是二手车他可能会自己去感受哈，他说望闻问切一些具体的方法， 对对对， 真看真感受。 哎，你跟我说的是一样的。 嗯、 今天我也看到了一句话啊，钱钟书先生说过，说作为一个聪明人，更应该懂得要学会就是使用一些笨方法。其实这些笨方法其实就是聪明的办法，就是说真实的去体验，真实的去感受，才能得到一个就是观众能最直接感受到的一个方法 和 描述的方法。 也包括这个节目、 嗯、 每一期节目的策划，我觉得还是需要自己了解之后自己来写，这样也更加的清晰一些。 嗯、 包括我喜欢通过。说一些小细节方面，比如说开车的时候它的比较符合人体工程学，或者它右边的扶手在车辆速度比较快侧倾的时候，可能通过拉一下那个扶手就能够马上迅速回正，包括像那个自动启停系统，它踩到底呀、啊、会比较省油，我会通过这些更加贴近大家生活的方面去说这些细节。 嗯， 因为特别专业性的东西也有人说，但是我会带到一些，但是可能 也有很多人是不了解车的观众去看这个车，那他肯定需要听到更加生活化的语言。 是的， 其实我在听到一丹就是说他喜欢旅行、冒险之类的时候，我以为是个不羁爱自由、然后可能稍微有点神经大条的女孩。 对， 但是说起这个专业知识来，还真是有模有样，非常的细致，而且非常有责任心的一个 人。 人 家这个体会不是靠天赋，而是靠后天的努力。你发现没有？你看他是真实的去感受，真实的去积累，甚至包括一些可能一开始比较难接受的死记硬背，但是这些方法总归的目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听明白，听得好， 听得精彩，变成了专家的一个过程。 是我们现在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上，我们的金刚战神马明，我们的老朋友也说晚上好主持人啊，晚上好大家，也祝你也晚上好啊。今天我们也是又请到了我们的国民校花，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我们的一丹。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花椒用户10310266664这位朋友给我们送了两朵向日葵，也再次谢谢你啊， 谢谢 对我们的一丹的支持，对我们博虎点圈的支持。也希望大家今天如果有一些问题想提问我们的一丹的话，也欢迎把问题留在我们的这个九八二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我们的花椒直播活力九八二的直播过程中。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刚才我们说了如何克服这个从汽车小白再到一个汽车的专业的主持人的过程。那其实我想问你，就是在就是爱车逐渐走上爱车这条不归路的过程中，有没有交到一些很有趣的朋友啊？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影响你就是交友的一些观念什么之类的？ 其实是有影响的，因为最开始坐汽车之前确实就像你们说的，我会有一些比较安静，就是我精分的一面也比较宅，我喜欢在家里玩游戏之类的。但是 要不就出去攀岩去射箭去 对没错。然后坐了汽车之后，因为会大家包括摄像啊，包括一些朋友一起，我们要去试驾，我们就会开着车到处跑，就比如说各种地形什么的，这个时候我们也会顺便的借机去郊个游啊什么的，这些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可以光明正大的说，谁不劳逸结合 的，我就光明正大的交个油什么的。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算是跟自己的工作伙伴之间啊互相的默契，让成为彼此好朋友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对不对？ 没错， 白雪 其实性格也会更加的开朗一些。 是节目，是这个职业让你变得更加的这个开朗，更加的活泼， 带给你的优良的影响。 对， 我们的一丹是一边在说，我们的朋友们继续送来了我们的向日葵，同时我们的金刚战神马明，我们的老朋友说啊，好声音文艺范儿，也谢谢你啊，给我们添了这么多好听的这个标签啊。确实很开心啊，就是一直我们的老朋友新朋友一直在支持我们的节目，也支持我们的嘉宾，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当然我们会一直给大家奉献一些新的惊喜，因为每一天我们的这个嘉宾们都是颜值又高又有故事，而且非常的想跟大家成为好朋友。 没错。 刚刚我们又聊了一些非常专业的话题，我觉得接下来是不是咱们该了解一下我们国民校花本人的生活，她的就是除了光鲜亮丽之外的那个真实的一面是什么样子？ 太好了，刚才真说听得我特憋得慌， 是 不懂啊，我不懂啊，插不上嘴，完全 懵啊， 着急， 完全傻呀， 终于到我想知道的事情了。 来，那第一个问题，这个问答权交给你。 好，那一丹就是说一个就是我们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这个喜欢什么类型的男孩呢？ 诶，很重要，你这个一击一下切中要害。 没错， 好紧张啊现在。其实说起喜欢什么样的男孩也是比较精分的，因为我喜欢那种看起来特别阳光特别纯净，但是呢性格里又有一点痞痞坏坏的那种，也可以说雅痞类型。 诶，雅痞。 雅痞类型。 对。 有没有看过最好的我们？ 最好的我们有。 你是说刘昊然吗？ 对，我就说那个里面的人物嘛，就是余淮和星河，你喜欢哪个？ 这个我不太好评价呀。 就是两边都是粉丝，就是咱们只针对这个， 对， 就是这个故事中的人物，咱不针对明星。 可能 余淮更暖一点儿，但是又有点儿小霸气。这个星河呢，就是痞坏痞坏的。 如果两个都喜欢，会不会不太好？ 这正符合我们女嘉宾这个精分吗？ 对， 不是啊，我觉得任何一个女孩好像都想这么回答呢。 对呀、 啊， 因为为什么今天问嘉宾这个问题？因为我思考这个问题思考了很久。如果他们俩， 你也是这样， 我选哪个？ 你选哪个？我想知道你选哪个。 其实啊，我会比较喜欢像余淮这种。 暖暖的，稍微霸气一点的。 对，对对对，小爷我怎么的怎么的那种。 那一摊就反而一对比就觉得哎有点贪了。 两个 就是各有各的好嘛。 对，优势都想说有一点点。 对。 那如果说怎么说哈，我之前问过很多女嘉宾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站在人群中你第一次见到他，什么样的特质会让你第一时间注意到这个男生并且对他有好感？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 对，只是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 干净。 对，干净。 这个定义很广泛。 对，干净有点广泛。你说可我觉得可以稍微具体一点，比如说你说像哪个明星也行，就我们认识的也可以。 比如说白敬亭 啊，国民初恋。 太干净了。 对。 我都有点激动，国民初恋嘛。 对对。 嗯。就长得 长相也干净，对。 嗯，然后第二个呢还有没有？就是干净就好了。 干净，还然后性格要有一点点小坏。 哦、 就是比较有小情趣、小情调。 比如说第一回见面见到一丹， 这个 我这 不 是 这不是坏吧？ 我这是坏，我是长坏了。 这我可能就走了， 给吓的。但是这些一切的前提，我发现一丹是不是稍微有一点那个外貌控呢？ 有一点儿，比如说 这个，你想阳光和干净， 还要皮皮的， 怎么的我都想不到一个长得。不太好看的男孩身上， 对， 其实他的那个小坏，就是属于比较有仗义，但是他不太按套路出牌， 就是有那种 会比较有小 劲儿，乖乖仔， 对， 就是太乖乖仔，你觉得啊？那可能我不想找一个我照顾他的那个男生， 对， 可能要稍微霸气一点的，整天就是搂着我甚至壁咚的那种，我比较喜欢，是吗？ 我们需要那种把我们 hold 得住的那种， 对对对， 我可以当你的小公主，我也可以当你的小魔王，是吗？ 对， 这又是什么词儿？ 你 们年轻人， 这是我们女孩子们的， 你们年轻人真有趣啊！稍微一天不跟樊雪聊天，就发现了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多跟年轻人交流嘛！ 好好好好好，多跟你们交流，我就变年轻了啊！好，接下来还有一些问题。我觉得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是如何也能对一个男生有好感，我们接下来问一个关于友情的，你觉得什么样的朋友你会最珍惜，什么样的特质你会比较珍惜呢？ 有责任心吧。 比如呢？ 或者有爱心。 就是看到流浪的小猫小狗就要喂一喂养一养的。 当然这个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比如说像我之前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个人，他就去为难那个乘务员，但是我认识的那个朋友是刚认识不久，他就会去帮那个乘务员解围，比如说那个乘客问他说我不想补票，然后那个乘务员就说这个必须对，然后那个乘客就说那这样吧，你能算出来我从那两个路程之间大概多少钱我就补。但那个其实是很难算的，因为每个路程不一样。然后我朋友就直接脱口而出了一个数字，就刚好是就是那个数字。 哇塞！ 然后 你看看， 就这种感觉， 既有勇气，还有义气， 对， 还聪明， 还有运气， 还有运气。对于你来说，算数字是运气；对人来说是智力。 对于我来说， 对，当时都惊呆了，就是那个速度之快， 一下子就对这个朋友就是特别特别的有好感。 对对对，就关键是他能够。拔刀相助，不知道怎么办。 有担当意识。我觉得啊，我对于男孩的标准，第一要义就是我喜欢有责任担当意识的人。 对，对。 第二才是什么长相啊、感觉啊之类的。 还是绕到了这个。好，我们现在看到在我们的花椒直播上，我们的金刚战神马明哈，他说：“一丹，你喜欢像老司机这样的男生吗？相信一见钟情吗？” 我相信一见钟情。 我也是。我发现我们这种浪漫的女孩都相信一见钟情， 非得拉近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人家跟你不一样。好，一见钟情，刚才我们也确实说了，说茫茫人海之中什么样的特质会第一时间吸引到你，我们刚才这个问题确实答过了哈，希望对我们的金刚战神马明有一定的回答。如果你喜欢他的话，一定要期待节目的最后我们的一丹会公布他的互友 ID 还有他的联系方式，一定要好好期待。好，接下来还有一些问题，既然作为国民校花啊，我们的优秀的选手，你觉得什么样的人可以配称为是校花或者说是女神呢？什么样的特质才算是比较接近，或者你觉得自己身上哪些方面做得比较不错，还有哪些方面有一段距离可以继续努力的？ 其实如果单从国民校花这个词来讲的话，我觉得要作为国民校花的话，它肯定是要有一个 榜样的典范这个意义在， 所以 对，所以我觉得国民校花它不仅是要有校花的颜值，它更有一点的话是要它的一个性格，或者是它的所传达出来的一种正能量，能够去影响到周围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要表里如一。 对， 童童哥，你看我行吗？ 我觉得我看不见你，就只能听到声，不想看见人。 我就不找这个茬了。 其实樊雪呢，也是很多的，就是形象什么什么什么代言人，也挺不错的哈。但是呢，就是这个内在美还是有待发掘的。 我跳过这个话题。 外在美还是能看得出来。那你觉得就是，其实你刚才提到了内在美这个事情，你觉得什么样的女生你觉得最有魅力？你觉得你心目中的女神？就是他内在美哪些方面你觉得你值得学一下？ 其实突然提到这个话题，我第一反应想到的是江一燕。 哎，江一燕、 对， 我前两天看他的电影《77天》， 对对， 是为了那部电影是完全就是 零片酬， 对，零片酬去拍。然后他平时生活中做很多公益，是一个很美的姑娘。这个姑娘可是就是从美从外美到里面，对啊，是不是？ 对， 没错。 你也是觉得哪些方面你可以学她一下？ 我觉得他的很多方面都值得我去学习。因为像他不管是外在的话，这个是肯定是美的，他的笑也非常的干净阳光，包括他从就是我觉得我最欣赏他的一点就是低调，因为像他做公益或者去拍这个片子，在拍之前其实都很多人不知道。其实说句实话，就算很多人知道做公益这件事情，可能最后不管拍不拍得出来，他可能在一开始也很难坚持这么多年， 就淡然又有爱心的一个生活态度， 对对对， 值得我们学习的。 也可以说是这个很有义气了，就帮助自己的朋友完成一个电影的梦想。 对，特别欣赏这一点。 是我们刚才聊了一些，确实我们今天不是特别尽兴，我们希望以后一旦再有时间继续来到博虎点秋香，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交友的这些事儿，好不好？ 好， 来，在节目最后还是公布一下你的忽悠 ID 还有你的联系方式，微博微信 QQ 都是可以的。 行，我的忽悠 ID 是又一个特别长的名字，Demi DEMI 洛伊，三点水的洛，洛神的洛，伊人的伊，下划线朱一丹，就是 Demi 洛伊杠朱一丹。 好，微博微信 QQ 还可以公布一个， 其实是同样的名字，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就可以了。 好的，今天我们也是非常的开心能够邀请到一丹，也感谢各位能够收听收看我们博虎点秋香的各位朋友们。那么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 FM98.2 漫游嗨翻天，明天呢会有一个新鲜的一个国民校花继续来到我们节目中，也非常期待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张彤。 Hello， 大家好，我是樊雪。 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拜拜。